嗰時特登戰鬥格咁著到嚟，我日日都牛仔褲。 好啊，開始啦。係。OK。咁你好啦，咁我哋咧係一啲學生同埋在職青年咧，咁想拍低一段紀錄片咧，咁就關於今次嘅少年運動嘅，咁啊想記低唔同人嘅一啲想法。咁之前我哋都訪問過唔同，即係旺角啊、銅鑼灣同金鐘嘅佔領區嘅人士啦。咁咁就我哋想知道咧，呢一次運動咧嘅多元參與咧，可以俾多啲人知道呢個紀錄。咁咁我哋都諗咗一啲問題咧，就想問受訪者嘅，咁就。分開幾個層次啦。咁首先第一咧就係大概你參與嘅情況，即係例如你幾時開始參與啊？咁你喺呢個運動當中學到啲咩咧？咁第二咧就係我哋都想睇翻咧，你會對於一啲公眾對你哋嘅一啲質疑，你點樣回應嘅？即係譬如即係話你阻條街咁，係人都可以阻條街咁樣，你點解有你嘅理據咧？咁樣。咁第三咧就係主要想睇翻咧，你哋對嗰個民主嘅訴求咧，你哋會對未來將來民主係有啲咩嘅想望啊？即係有啲咩嘅憧憬嘅？即係你諗住覺得民主係點樣可以解決到你哋所想要解決嘅問題咧？咁樣，咁你可唔可以接受我哋嘅訪問咧？ 可以。 可以嘅 ，OK， 好。咁首先就係我叫 Brian 啦。 我係阿袁啦。我係阿欣。 阿欣係。咁好。咁所以我想問翻你啊，你係幾時開始參與運動？ 我係9月27日夜晚開始嘅。 9月27日夜晚，即係唔係出雷彈？ 即係係926嗰時爆破，就對啲學生用 pepper spray 之後嗰日我就出咗嚟，但係928之後先至出雷彈。 係，咁但係你自己係在職嘅， 在職 已經在職嘅。 係。 哦，咁但係點解你會對於即係？因為其實當時咧初頭都係仲係學生，呢場好鮮明嘅學生運動，或者呢場罷課運動，點解你會即係作為一個在職人士，你會參與？ 因為佢哋本來啲學生只係好和平咁罷課，但係927嗰日朝頭早開電視，見到警察係對啲手無寸鐵十幾歲嘅學生用胡椒噴霧，咁呢樣嘢我係覺得完全可以接受，所以嗰晚我就出咗嚟，即係包圍個公民廣場嗰度。作抗議 係，咁樣我想問你之後927事後，你係主要留喺邊一個即係三線區主要留喺邊一隻？ 927之後就928，928嗰日我係喺港島區，但係我係嚟到金鐘呢邊嘅，因為我係夜晚先出嚟。之後我就幾日就 keep 住喺三個區嗰度同。地方不停咁自己周圍走嘅，即係我今日想去旺角就去旺角度幫下手，咁想過嚟金鐘就金鐘，跟住但係再過多兩三日左右咧，我知道呢邊防線唔夠人，我就嚟咗呢邊防線嗰度幫手，就直到而家。 兩三日大概係。 即係我諗係10月2、3號開始。 即係都仲係跟住假期嘅時 候。仲係係。 但係已經係即係知道防線唔夠人。 係，因為嗰時我有個。朋友在呢邊做緊，咁我嗰日嚟到之後，我打俾佢，佢話俾我聽，跟住我就走咗過嚟呢邊 join 佢。 即係所以就一路留喺呢個即係金鐘呢邊近灣仔嘅呢個防線。 但係當時呢條防線嘅 初頭係喺前少少嘅，再前少少，嗰時係去到 APA 隔離嗰度係第一房嘅，咁而家後屘俾人拆路障之後就去到嚟呢個位。 係。我想問你由927開始，你係自己一個嚟啊，定係話有朋友一齊？ 一半半。 一半半。 一半半，有時咁啱知道有朋友喺附近就一齊啦。咁呢度平時都另外有個係識咗好耐嘅朋友會同我一齊嘅。係。 即係就唔係話約埋嘅，即係嚟。 唔係，但係其他呢度防線其他人就全部都係嚟到呢度先識嘅。 所以其實差唔多，你每日都會過嚟呢邊。 total 唞咗兩三日左右到而家。 咁你係即平均每日留幾耐時間？ 如果係 weekday 嘅話，就6點放咗工之後過嚟啦，就夜晚到早嘅話就12點幾，夜嘅話就3點幾咁就。咁如果係星期六日嘅話，就晏晝就出嚟，跟住再去到夜啲，可能3點咁樣就走啦。 你之前有冇即係任何抗爭嘅經驗？即 係七一多數都會出去，除非有咩特別嘢做。咁之前國民教育嗰時候，我都喺度幾日。 係國民教育七一六四嗰啲會唔會？ 六四多數都去嘅，都係係，但係因為六四去一去晚會咁樣嘅啫嘛，時間短啲，但係真係撐嘅就真係國民教育啊之類的。 即 係 國民教育嗰陣都正中出面 嘅。係啦，嗰時都幾猛。 高鐵嗰啲。 高鐵就冇。 嗰啲都冇。 係。因為高鐵我記得時間是短一點的嘛， 高鐵那時候就他叫人去立法會外面都包圍 一兩天的， 是是，但他是類似是那個開會就叫人出去，那時候好像沒有call HKTV 我都來了一天， 我知，所以都是近這即可能是兩三年， 因為都是這一兩三年都讀完書的時間就 free 一點， 反而 因為讀 讀design嗰陣時，係啊，讀 design 嘅人係要留守喺間學校一個 studio 入邊，係啊，真 係。我想問你啲同你讀 design 嘅同學多唔多差？即係譬如你嚟親，你話即係會遇到啲朋友，啲朋友就係通常讀 design 啲嘛。 幾乎全數參與。 幾乎全數。 係，即係佢。未必好像我留咁耐啦，咁但係最多人嗰一兩日真係幾乎喺度撞翻曬以前嗰啲朋友，有啲都仲喺入面做緊村民。 哦， 係。 OK， 我想問你，譬如你頭先講到話即係七一啊、國教啊都有出，我想問你，其實你會認為你自己第一次嘅抗爭經驗係邊一次啊？ 如果話我一歲嗰時六四嗰啲算唔算啊？因為我屋企人都是支持民主嗰啲嚟㗎，咁就由細到大可能遊行啊嗰啲就當係國民教育啊咁樣帶我出去咯。 係 係。 咁所以佢哋今次你出嚟 支持 都支持。 支持。係我好好彩，所以我覺得。 係。你冇即係譬如兄弟姊妹啊？ 我冇獨生。 獨生 嘅 獨生。 我所以基本上係唔需要經歷嗰啲。 係啦，我覺得我好好彩，所以有時。出得嚟咁密，其中一個心態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是受屋企掣肘或者不想同屋企嘈，咁樣就冇辦法冇得出嚟。咁我冇呢個問題，咁咪當係幫佢哋頂下咯。 大家個處境都 係啊，咁既然我冇呢個問題，咁樣就梗係幫佢哋撐下啦。 咁其實你覺得即係喺佔領前之前，你對呢一場運動會唔會有咩期望？ 其實咧， 九二七出嚟先。 其實九二七嗰時最大的理由就是看不過眼對啲學生用 pepper spray。咁我嗰時與其話爭取民主，因為民主其實都不同的方法爭取咗咁耐，有很多其他方法。但係嗰時我覺得佢比較急切地欠我哋嘅係一個道歉。咁樣我以為會可能咁樣逼人法，佢會有啲表態，但係點知係越嚟越變本加厲，到而家係幾乎索性唔理我哋，呢個係估唔到。咁但係話真係爭取民主，話咩政改啊、公民提名啊之類嘅嘢嘅爭取咧，我就一向都唔覺得喺呢度短期內解決到嘅問題嚟嘅。我一路都覺得唔得，咁但係暫時仲未見到任何嘅讓步啊咁樣，我都係估唔到其實。 所以你會説你可唔會覺得係運動發展到而家你係失望，可唔可以咁做？ 咁又唔係嘅，我不嬲都冇乜點寄 望 過，係啊，但係只不過係覺得，既然自己係認為啱，自己認為唔應該係啞忍嘅時候，就算得唔得都好，都應該企出嚟咯。即係起碼萬一到時真係唔得啦，咁我都仲可以好自豪咁同講話，唔係我硬食㗎，我當年我真係有抗爭過，到最後都係唔得，咁都比較心服口服。 就是因為即係頭先提到話即係可能會唔得啦。咁你心目中即係個得嘅意思係做到啲即係一個程度，或者有啲咩？ 最理想就梗係公民提名咁，但係好老實講，我唔覺得中央會容許呢樣嘢。咁但係至少喺個提名委員會啊，或者個過半數方面，我覺得若呢個嘅讓步，我覺得係有希望嘅。係啦，咁但係到目前為止都係未見到有任何嘅困態，咁甚至而家個情況係香港政府係拒絕將港人真正嘅訴求話俾上面聽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好愚蠢嘅一件事。咁起碼我哋嘅訴求要傳到去中央嗰度，所有嘢先至有得傾咯。 想問你，咁譬如你出嚟嘅時候，你係當時係仲係九二七，仲未宣布佔中。 係啊。 咁你會點樣睇即係佔中呢個理念，之後咧？ 好似我頭先咁講，我覺得爭取民主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一啲唔使出嚟、唔使阻到人嘅不合作運動啊，咁樣有好多嘅。咁我自己唔試過，我都唔知邊啲 work 邊啲唔 work。咁但係如果係一開始佔中個理念，我覺得我係唔會參與。係。但係嗰日話宣布突然間宣布啟動佔中嘅時候，我就喺嗰個台前面，我就望住佢嗰下，我係有啲愕然。咁我就覺得。嗰下同其他人一樣，覺得咦，我好似唔係出嚟參與佔中，咁點解我無啦啦會變咗做參與佔中啊？咁但係之後都冇辦法啊，覺得咁既然大家個理念都一樣，想爭取民主啫，咁大家既然同路人企埋一齊做一個活動，咁樣我又唔太抗拒嘅。但係如果話即係成日俾佔中呢個字俾人代表發言啊，咁樣就當然大家都唔想啦。 咁所以其實我諗好多即係譬如原本係支持和平佔中，因為和平佔中呢個理念而出嚟嘅人，佢哋會好著重點樣去啊，即係佢會表現自己係我仲係尊重法治，即係譬如佢用自首嗰種方式去做。咁你會唔會做呢一個自首？或者清場的話，你會有一個咩嘅反應？ 清場嘅話，我會走嘅。 聽到 清場的話，我是會走的。 你會走的？ 是，咁就好像旺角啲人咁樣啦，咪乖乖地自己執嘢走咯。咁雖然防線是有少少唔同，防線是真係我哋要擋住，直至係入面啲人真係安全咁走到先。咁但係係咯，我自己就唔死撐㗎啦。 即所以，哦，其實你唔會死，即所以你就係、你嗰個死守就係直嗰個目的就 係拖下時間，係 拖延時間啫，就唔係話即係死守到即 係。就唔會同佢硬碰咯，講真係，你見到佢哋啲 gear 都知道係冇可能，其實。 係。咁你覺得其實即係你見到譬如可能旺角或者唔止旺角啦，有啲佔領者都會主張係死守落去，即係喺 網上。睇下咩叫死守咯，咁但係我覺得你普通一個市民手無寸鐵，你係冇可能。佢頂到幾耐？你真係等住俾人拉走。咁既然係咁樣嘅話，即係留得青山在，不如真係翻翻屋企，最多再出過嚟咯，休息一下。咁冇必要令自己受傷，冇必要。因為我哋出到嚟呢度，我哋個個都唔覺得自己係做錯嘢。咁我冇做錯嘢，我點解要俾人拉先？係咯，咁我又覺得係唔抵嘅。雖然有某程度上係做咗啲心理準備，但係。值得在啲無謂地方犧牲。 我因為其實我想了解一下，即譬如話防線入面，即你呢個想法係你個人嘅想法， 我個人嘅想法，個個都各有自己想法。咁但係真係出事嘅時候，譬如佢嚟到清場啦，咁我哋嘅做法點樣？咁我哋自己會傾過一下，有少少共識嘅。係。 我想問你，譬如你都。而家都差唔多兩，應該即係已經兩個月啦，即係差唔多。我想問你，覺得喺呢一場運動當中，你會係學到啲乜嘢？即係同之前係唔同，有嗰個體驗，你覺得最大喺邊度？ 最大係咧，以前會以為做一個運動做咩都好，係需要好多組織、好多傾過好好嘅分工，但係到最後發覺其實。是真的可以信任大家，即是到出事的時候真的那兩三秒間的事，那你要信任你身邊的人是做到即時的判斷，大家各自去各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後件事是 work 到的。跟住同埋平時都係啦，咁大家我哋喺呢度冇人規定你負責做咩，我負責做咩，因為我哋冇領袖噶嘛。咁但係於是就係咁樣，個個就自己諗自己做咩咯。嗰啲中意乾淨嘅人咪走去打掃下咯，識煮飯嗰啲咪煮嘢嚟食咯。咁我覺得呢個方式真係冇領袖，大家自己自由想點就點，呢個係冒險嘅，因為對方我哋嘅 so called 敵人係好有組織，咁樣可能係。好冒險，因為我哋唔知會點，咁但係呢個方法係值得試，因為你見到個成效係好好嘅。咁喺冇組織的情況之下，我哋而家又起到成條村出嚟，又頂咗咁多人，做到咁多嘢，有咁多次嘅行動，到而家 so far 都冇出過啲咩真係好嚴重嘅問題。咁呢樣嘢對於我嚟講係好新鮮。 有冇啲咩例子？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到話，你都會信任 一啲即係隔離一啲誒。 譬如有時會有啲突發嘅事件，有人搞事啊之類嗰啲嗰啲嘢，咁嗰時你應該點做咧？譬如突然間有堆人衝埋嚟啦，咁你應該邊啲人去負責頂啊？邊啲人會負責通知佢後面嗰下係唔會有時間傾？咁真係你唯有信任身邊嘅人，識自己保護自己啊，或者識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咁樣。 即係呢條防線都試過受一啲好猛嘅衝擊。 我哋呢邊直接係冇試過，咁但係有時入面有事啊嗰啲，係啊，我哋會出去。 但係即係譬如話，你話即係信任身邊嘅人，可以即係大家互相協調，即係新嘅體驗。即係你之前喺即係呢個生活啊或者工作當中，係即係 因為我哋 試過呢個， 因為香港人係比較中意規矩，比較中意組織咁。譬如公司做一樣嘢咁樣，會開個會講到好詳細啊 ，brief 好耐咁樣噶嘛。咁但係喺呢度係冇可能噶咯，係。 如果即係而家嗰個正念運動，其實可能都個前景都比較。即係未知啦，但如果俾你即係呢一場正運動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咁你會覺得佔領區其實可以點樣繼續發展落去？應該從邊個方向發展啊？有啲咩？ 你係指成個活動定係個佔領區？ 其實就佔領區本身，你嗰佔領區本身呢個空間，你可以發展啲咩？仲可以、 已經出現咗好多我估都估唔到嘅嘢，譬如畫畫呢個都係早兩個禮拜先突然間出現咁我哋。我哋呢個 booth 你見到而家咁大，但初頭其實我哋只不過喺嗰邊橋底嗰度揾兩塊紙皮，大家坐咗喺度就係噶啦。咁慢慢之後，我哋就搬到上花槽，搬到上花槽之後咧，幾舒服， 係啦，花槽上面 係啊，係又嗰時又搬咗兩個型翻嚟，跟住繼續鋪紙皮，嗰時都覺得幾舒服嘅，直到有一晚落大雨水，就先發覺唔掂，跟住就臨先搬咗落嚟呢度，就變成而家咁嘅樣咁。你想想係咯，而家好像很慣咁坐咗喺度，但係諗翻起兩個月前，我哋仲喺度坐緊紙皮，咁樣個發展都有，其實真係估計唔到，已經係乜都有㗎啦，又要沖涼，有沖涼，又有嘢食，有畫畫嘅，中間仲有啲咩印 T-shirt 啊嗰啲嘢喺度，我已經係一條村嚟，咩生活機能全部解決到，已經夠㗎啦，我覺得。 我想問你有冇之前都有講過話你屋企人都支持，你有冇帶你屋企人或者你屋企人會主動？ 哦，佢哋自己落嚟睇㗎，係啊，咁啊費事騷擾我同啲朋友咁樣就唔會特登走過嚟打招呼咯。 係， 係啊，但係佢哋會自己落嚟睇嘅，咁樣有一次我都同我爹哋自己去行旺角咁樣參觀下關帝廟啊，咁樣幾得意嘅，因為其實除了話咩同爭取民主之外，周圍仲有好多好創意嗰啲藝術品啊，嗰啲嘢咧，其實真係好有趣。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無論你支唔支持都好啦，點都應該落嚟睇下咯，因為真係一世唔會再見到第二次嘅畫面嚟。你幾時會見到彌敦道周圍都係藝術品，又有關帝廟對面又有個教堂喺度，空氣又咁清新？呢、這個真係我甚至我帶咗我阿婆落去我嗰睇。佢就係嗰啲咧，淨係睇 TVB 啦，屋企仲要買文匯報啦嗰啲嚟嘅。跟住咧，初頭佢好抗拒，佢因為佢又唔民主呢啲，佢又唔明白其實。跟住佢又擔心我啦，佢知我日日出嚟，跟住我就因為嗰時你知旺角第一次出事嗰時真係好恐怖。跟住我就諗住，既然係咁，索性帶佢落去睇下最好啦。我因為我覺得。你講咩之前，你講咩話？哎，有啲人好亂啊，好暴力之前，你應該要親眼睇咗先嘅。講咩之前都係，咁我就帶佢落彌敦道。初頭咧，佢去到旺角之後，死都唔肯行出彌敦道。佢覺得出面係好危險嘅呢個世界。跟住一直我夾硬死拖拉拖咁樣拖咗出去之後咧，跟住佢開始見到有啲物資站，跟住又真係喎，肚餓可以唔使錢咁，真係有嘢俾你食嘅喎。跟住又見到初頭有。佢驚就見到喺個 roadblock 前面咧，就有啲紋身大隻佬企曬喺度，跟住佢驚嘅。跟住點知發覺咧，嗰班咧係班小巴佬嚟嘅，佢係喺度負責保護嗰度嘅，係負責喺度護住嗰個 barricade。跟住佢都覺得好，跟住佢話：啊，呢啲係咪壞人？我話唔係啊，你走去問下佢哋啦。跟住走去問下嗰個小巴佬，佢話：喂，梗係啦，大佬，入面啲僆仔嚟嘅啦嘛，黐線嘅，走去咁樣走嚟劈佢哋，我哋呢啲啊，咪喺度擋住咯咁樣。 嗰陣時係幾時？ 嗰時係有人 走咗去打人之後兩三日左右啦， 即係男子大 男子後之後兩三日， 嗰陣時仲好緊張， 仲係緊張㗎，係啊，跟住佢又叫周圍好多畫咁樣，跟住旺角嗰度真係好得意，成日一堆堆人咧，細細堆細細堆咧，好似古希臘咁樣咧，係企喺度講嘢，跟住我係佢個孫，我講嘢咧佢就唔係好聽嘅，跟住我既然係咁，就換下第二個人去同佢講啦，跟住咪求其揾堆人帶咗埋去之後，即係人哋。即係等人哋同佢解釋點解我哋要出嚟啊？點解我哋要阻住人啊？咁樣佢聽下人哋講之後，佢就開始慢慢真係明咗啲咯。咁到而家佢已經明白我哋做緊咩，冇再反對。咁因為佢民主呢啲嘢對於佢嚟講仍然係太深。咁但係佢而家會話，咁但係之後個社會個世界係屬於你哋後生仔嘅，你哋後生仔出嚟抗爭，佢係支持嘅。即係我哋係爭取緊我哋自己相信嘅嘢，佢係支持嘅。咁阻住條路呢啲，佢都慢慢習慣咗啦。其實係咯，所以佢而家係淨係整翻會擔心咯，始終都係 想係啊 擔心危險咯。咁咪唯有同佢講，其實我哋自己識執生嘅，冇事嘅咁樣咯。係。 因為我哋上一集停。 好。 等再開始。 好。 我驚曬。咁我哋再第二個部分啦。咁其實頭先你都講到，譬如你屋企人都支持啦。咁 even 你婆婆最後你都說服到佢支持。咁但係其實有冇你自己嗰個圈子裏邊，或者你自己接觸嘅人裏邊，有冇啲係強烈反對？ 我阿公。 你阿公？ 係啦，即係頭先同我頭先講嗰個婆嘅老公啊，我阿公係佢係由細到大咧。電視播國歌會即刻立正嗰啲嚟嘅，係啊，文匯報都係佢買嘅，就係咁樣嘅程度。咁佢咧一講起呢啲問題咧，就會真係嗌交，即係譬如國民教育啊之前嗰啲咧，跟住又佢又送咗我阿媽入去左派學校讀書咁樣。咁但係我阿媽本身支持民主噶嘛，呢啲都係屋企嘅心結嚟嘅其實。跟住，但係今次咧，因為實在太一面倒咁。因為屋企其他嘅人全部都係企呢邊嘅時候，佢知道講咗就會嗌交，所以佢就索性唔講啦。係啊，所以今次嘅反對反而咁多次入面最唔強烈嗰次， 係、哦、即係佢就 佢自己知咯， 嘅 即係有唔同意見嘅，係 啦， 佢就冇好強烈喺屋企。 係啦，因為已經。對於佢嚟講，可能四面埋伏咁樣，十面埋伏咁講。 咁你有冇嘗試再說服佢？ 呢個 定係大家都覺得，唉、哎，其實 呢啲都覺得係， 覺得佢唔係咁樣，覺得佢唔反對，即係唔出聲反對好好。 佢唔出聲已經覺得好感激㗎啦，講真係啊。 咁啊係，咁佢相信咗幾十年嘅嘢， 係啊，係唔 容易一次過去改變嘅。 咁譬如你喺佔領區度會唔會？同一啲反佔中嘅人有一啲對話，即係譬如有人嚟質問你嘅，有冇試過有啲咁樣嘅對質嘅？ 多數咧，多數我哋呢邊小人就唔會特登有人嚟質問我哋，咁但係有幾次即係入面有人即係搞緊事嘅時候，我哋就入去睇，咁都冇辦法。其實立場這些東西呢啲嘢咧，唔係話你講幾句就會 convince 到人哋，因為大家既然有咁強烈嘅想法，佢自己喺入面已經 develop 咗好耐嘅。諗法咧係，其實講真的，我覺得係唔會改變咁。但係個個都有言論自由噶嘛，咁佢講，我哋咪聽佢講咯。跟住都唔會同佢拗，因為嚟得呢度真係會同我哋講嘅人都係一啲比較激進嘅人，咁你同佢嗌，只不過係嗌交嘅啫。係咯，你相反，你平時日常生活入面有啲人佢真係反對。但是他真的有心跟你認真討論的那些都再得講，但是係咯。 明白明白。咁對於有一些即係，譬如如果有一個反接觸的人跟你講話，喂你是外國勢力支持的咁樣，即係你點樣回應呢？ 唉，我都想我有外國勢力支持，咁美國領事館應該爭我唔少錢，我都想去攞翻。如果係咁，即係。唉，講到有咁多錢花落嚟，我自己啲車錢都搭到我窮而家。咁我哋自己喺度，我哋自己知咩事咁。但係呢啲，你咪叫佢攞證據咧，佢就會話一向都係咁樣噶啦，不嬲咩世界咩事都美國佬搞出嚟噶啦。咁拗落去都冇用咯。佢哋要咁樣相信嘅話，咁但係我哋自己眼見我哋清白就得啦。咁見到 啲飯盒喺邊度嚟咧？又係啲人一車車咁送入嚟嘅。啲水啊嗰啲佢講到，哇咁多水有咩可能咁多水啊？但係其實你又見到我哋啲水甚至自己買嘅，咁我哋自己知就得啦。呢啲冇得拗，係。 咁譬如有啲人會話：喂你哋佔中或者佔領啦，唔會佔 領， 佔領 係 搞到啲鋪頭執笠喎咁樣。或者有些人受害喎， 鋪頭執笠的問題呢就多數都會話係影響到遊客啦，因為譬如十一個日少了自由行嚟啦，咁實際上其實冇乜點少到呢個就算啦。咁但係講真，自由行呢個問題咧，我老豆就講咗個咁嘅比喻，佢話嗱就好似咧你不嬲咧就一餐食開一碗飯嘅啫，跟住有一日你發覺飯煲入面原來有好多飯喺度，於是你日日都食咗十碗。跟住食咗幾年之後咧，你就開始糖尿啊、心臟病啊、黐肥啊，乜鬼都有咯喎。於是你走去睇醫生，那個醫生同你講話：你咁樣真係死人㗎！你食翻兩碗好啦。跟住你話個醫生特登餓你冇人性，想害死你，就係咁樣咯。咁因為我覺得自由行係帶嚟好多收益，但係呢啲係泡沫嚟嘅，咁係一啲唔應該存在嘅嘢嚟嘅。而家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 restore 翻香港做一個正常嘅我細個記憶入面嘅香港嘅話，可能我自私，對於我嚟講，我係比較中意咁樣嘅，係咁。但係同埋阻到生意一個問題，其實咧有好多人，有好多人係好識做生意喎。譬如好似尋日旺角咁樣，所有鋪頭都落曬閘啦，好驚啊嘛。咁自然影響到生意，零零舍舍有間賣魚蛋嘅咧，佢死都唔生。結果就排曬長龍，咁梗係啦，我哋都要食嘢噶嘛，咁係咯。我覺得做生意呢啲嘢有得走賺嘅，咁譬如我係一間餐廳嘅話，我會耐唔到落嚟派下飯，亦都順便俾張外賣紙佢哋咯。咁我覺得有時可以靈活啲咯， 係。好多人咧，即係好多佔領者咧，都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可能我哋爭取民主爭取咗咁多年，都冇成果，所以咧佔路咧。是我們最終極的武器， 是 但是你怎樣去理解這一句說話呢？譬如如果有人說有工人即是老闆欠他薪，他又去佔路，可能又佔據彌敦道，你怎麼看呢？ 因為示威這個字本身呢就帶一些要脅的意思，因為你是跟人講緊數，人哋唔制，跟住你就要造成某啲嘅阻礙，去先至可以要挟到人。所以其實阻礙本身唔係一個副作用，根本係個目的嚟。其實咁樣，但係你話咩欠薪咁樣就要阻住條路，咁但係你阻錯人啊嘛！你如果你公司欠薪嘅話，你應該去圍你老細嘅辦公室門口，你唔係圍住條路噶嘛？咁但係我哋而家係要要挟個政府，我哋就坐翻喺佢中枢度，阻住佢中枢，圍住佢個政總。我覺得呢個係可以理解嘅手段嚟嘅。 即係如果譬如嗰個工人嗰班工人係佔你邊度，咁你就會同意嘅。 係啊，咁我覺得你老細爭你人工啦，咁你要阻翻你個老細，你唔係阻住其他完全唔關事嘅人，但係阻唔到你老細噶嘛。嗯，係咯。 有一啲另外一啲批評咧，就覺得就話你哋出嚟佔領呢班人，其實可能係只係少數嚟嘅啫，少數人、少數分子騎劫咗香港嘅民意。 嗯。 咁有可能咧，實質上又真係你唔係可能咧，而實質上真係少數嚟嘅嘛，真係少數嚟嘅嘛。你點樣去應對呢一啲嘅批評，或者你點睇？ 首先睇下你條問題係點樣問你？如果話支唔支持佔領呢樣嘢咧，其實而家我都仲係覺得一半一半。咁你支持，但係代唔代表係唔支持民主，或者支唔支持一啲比較係大型嘅手法係另外一件事嚟嘅，所以完全係睇條問題係點樣 set 咯。咁但是你覺得是不是少數呢？但是你看到每次一出到什麼大問題的時候，這裡的人數是飆升的，那你看得出其實你起碼那十幾萬人是支持的，那平時他可能體力啊、家啊、工作啊之類的東西不在，但是不代表只不過是佔領區裡面這些人才是可以繼續支持咯。 只不過有很多人有其他的方法，咁來唔來可能幫下我哋講説話啊，送下嘢嚟啊，嗰啲都係支持嚟嘅，呢啲人數係點唔到啊。 我因為係啦，即係頭先嗰個問題，可能係唔係我估其實都同而家嗰啲咩民意調查好似，即係大家都話即係會可能喺媒體或者喺坊間都流傳話啊，其實唔係真係即係呢一個少數意思，即係話殖民區呢一班人其實唔係代表全部香港人，或者只不過係代表一小部分香港人嘅聲音，跟住然之後所以就。在度話啊，所以你哋就唔好覺得啊，自己係代表曬全部香港人啊，咁即係會有呢類型嘅批評的。 問題就係、是、都係俾人騎劫咗問題咯。咁即係你支唔支持繼續佔領啊？咁你問我嘅話，我唔係100%支持，因為講真的，你見到大家體力上嗰啲嘢都已經是開始極限的時候，咁係咪真係繼續支持？我自己都係疑問嘅。咁但係佢哋個邏輯就係、是、嗱。咁你唔繼續支持繼續佔領落去啊嘛？咁你即係其他嗰啲咩爭取真普選啊嗰啲，你都唔支持。咁我話其實香港人唔使真普選，佢哋個邏輯係咁樣，我覺得係要講清楚咯。 所以要分翻開。 係啦， 即係支持佔領同支持真普選其實兩個層次。 係啦， 可能有時候有啲人唔支持繼續佔領，但係繼續支持真普選。 係啦。 即係有同埋咧，我想問翻就係有一啲評論啊，或者一啲講法咧，就覺得。經過呢次運動咧，即係香港人就覺醒，或者係更加即係思想，或者可能更加進步，或者係即係走前一步。 係， 你覺得樂唔樂觀咧？你認唔認同？ 其實係噶，呢個係好明顯，因為有啲朋友真係從來都唔掂政治嘅嘢，慢慢會開始想接觸翻，因為講真。啲 source 多咗好多，因為你喺 Facebook 個 wall， 你幾時見過咁多政治嘢喺度講啫？咁本來接觸唔到，唔會主動接觸嘅人，而家咪慢慢都覺醒啦。咁同埋有好多即係覺得事不關己嘅人，見到啲催淚彈之後都覺得哇，要今次唔企出嚟嘅話，以後就係咁樣噶咯喎。呢個係真係嚇到唔少人，真係唔醒嗰啲都變醒，係咯。 但係會唔會覺得即係而家運動走到呢個地步，譬如？我不知道你，譬如可能啱啱呢一兩日旺角清場，警察非常暴力啦。其實我嗰個暴力係不亞於 其實係 甚至可能更加。 尋日我覺得係咁耐以嚟， 更加 令人唔係暴力就可能冇咁之前嗰啲咁震撼嘅，但係係更加心寒咯。因為尋日真係所有人喺條街度行過咗係唔得噶，我就咁喺條街度行過行條行路嗰度係俾啲。警察揈住警棍咁樣嚟趕，咁樣嚟逼，跟住啲防暴會無啦啦咁對啲係就嗰條街度行過乜都冇做錯嘅人咁衝埋去。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恐怖，尋日個畫面。 但係會唔會覺得你自己嘅觀察會唔會係而家反而尋即係經歷咗尋日呢啲警察嘅暴力鎮壓？但是好像群眾的反應是比九二八冷， 其實是的，香港人是習慣得太快了，已經什麼都看慣了，那你連催淚彈都見過的時候，幾支警棍又真的個畫面會夠震撼，我只可以說。 那所以會不會即係頭先會唔會同你頭先講嗰個講法有啲衝突咧？即係頭先你就會話都樂觀，即係之後啲人會 其實啲人係醒咗嘅就醒，只不過。都係習慣咗，因為見過催淚彈啦，其他嘢都覺得冇乜嘢咁樣，但麻木咗咯。與其話佢冇醒，只不過係香港人記性差咯。係啊，真係好快就習慣咗，因為九二八都兩個月之前嘅事啦，嗰啲畫面都開始喺個腦入面冇咁清楚啦。咁但係只不過。醒就是另外一件事嚟嘅，咁你始終記得發生過咩事嘅，咁你講真的，我哋呢代人以後要點樣再信任翻警察呢？我就真係一啲都唔樂觀嘅，係啊，咁都好嘅，因為有啲人真係完全係唔會掂呢啲嘢噶，完全係人哋個睇點就點啦，啊呢啲嘢我哋都改變唔到噶啦，咁呢兩個月嚟都推翻咗好多佢哋咁嘅諗法，我覺得。以後再有咩事嘅話，咁起碼佢哋都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樣係索性嘅？啊，好麻煩啊！呢啲嘢聽都唔聽就算，係咯。 所以醒嘅意思係即係對於好多， 真係冇咁漠不關心，同埋一啲應該好貼身、應該要知嘅嘢，佢哋而家都已經知咗啦。呢、這個世界發生緊咩事，香港發生咩事，佢哋都已經親眼睇到。咁我覺得係好嘅。如果到呢個時候睇到呢啲嘢都仲係唔醒嘅人咧，就真係道不同不相為謀，你可以話 不如頭先你都提到就係話，如果今次唔出嚟，就以後都冇機會出嚟。你都認同呢個講法？ 係。 點解？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因為譬如，只不過是大家乜都冇做，喺條路嗰度，佢係會用到催淚彈呢啲、嗯。其實係好奇怪，因為你喺外國嚟講，催淚彈幾、時會出催淚彈？就係人哋出到汽油彈嘅時候咯，就肯定唔係就咁企條街嗰時。咁樣我覺得一個政府係驚人民驚到呢個地步嘅時候，佢以後只會變本加厲，佢唔會話今次賴咗嘢之後，下次就哎呀收手翻啦，以後唔好咁對啲人啦，係咁樣係唔得嘅，會反共佢哋唔會咯，佢只不過係越嚟越變本加厲。咁你見到歷史上所有嘅政府用開呢啲手段嘅，佢哋真係直至倒台先至會有轉機咯。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你真的要站出來告訴他們，不是說你拿出催淚彈嚇嚇我們，我們就會收聲，你越是嚇我們越是會出來，這個是唯一一個扭轉到政府對我們的態度的方法，就是告訴他們我們不怕。 你剛才都 提到很多一些、警察的部分，我想問翻你，其實你自己點樣睇警察呢個執法部門？因為其實有好多人有唔同意見，有啲人會好一面倒覺得警察本質係衰，有啲人就覺得係只係少部分害群之馬搞亂嘅。你會覺得係咩？ 我哋自己咧就有個睇法嘅。譬如我哋呢度都見唔少警察啦，我哋咁多日都見唔少，咁就覺得我哋有一個比較簡單嘅判斷方法，見到軍裝 OK， 跟住見到防暴小心，見到反黑係要走。咁佢你見到佢哋嘅態度啊、做嘢方法啊，係完全唔同嘅。咁你見到有好多咧，其實 OK 嘅。譬如喺我哋後面呢個位嗰度咧，長。而家好似唔見，但係長期咧就大概兩個喺度睇住嘅。呢啲就通常有時行過同佢哋傾下偈添，直情咁佢哋啲真係打份工嘅啫。咁佢哋又冇到同你做過乜嘢，但係你有時發生喺最前線嘅時候，你係見到佢哋簡直係面目狰狞，係當咗你係敵人咁樣嘅。佢係乜都唔理你，就企喺度一支警棍咁打落嚟嘅。咁呢啲我覺得就係所謂嘅老西法效應，你俾又俾咗啲權力人哋，就好易會走火入魔咯。係啦。 咁譬如你頭先都講到話同佢哋傾偈。 係啊。 咁個傾偈對話係啲咩內容？即係個氣氛係點？ 食咗飯未啊？今日有啲凍啊？呢度好多蚊啊之類嗰啲嘢，真係同普通路人一樣咯。 即係唔會好深入嘅。 都唔有時我見到有啲人會同佢哋傾得耐啲嘅，咁但係。我個人我就唔會同佢傾咁入咯，咁你知佢哋立場係難做嘅，咁就費事啦。 你會唔會覺得佢哋係？因為有啲人會覺得，有時即係譬如有時旺角區，我就見到有喺起初嘅時候，會真係有啲警察同啲佔領者談笑風生啊，又玩魔術啊。你覺得呢個係咪做 show 咧？因為有啲人話係做 show。有些又覺得你警察都 有好人嘅， 有好人 係有好人嘅，咁我覺得冇你冇理做唔做 show 啦，咁人哋冇同你做啲乜嘢，人哋喺度對你善意嘅時候，你咪對翻佢善意，唔好咁易質疑人哋咯。咁但係萬一佢突然間又喺度攞支胡椒噴霧喺度，攞理得你之前同我玩過魔術咯，我都即刻反面噶嘛，都係人哋點對我，點樣對翻人咯。 即係面鏡咁。 係啊。 其實我就比較關心話因為頭先你就話醒個問題咧，即其實我覺得呢、這個醒呢個字喺呢個訪談當中咧係出現咗好多次咁樣啦，即你都覺得喺呢個運動嘅重要之處就係令到好多本身可能係喺自己嘅圈子啊或者自己嘅世界生活嘅人會醒咗去睇下出面嘅世界啦。 咁但係你會話啊，會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更加多？即係如果醒係咁重要嘅話，咁、有冇你有冇諗過有咩方法令到更加多醒啊？或者有即係喺你自己經驗當中係乜嘢嘢，即係可以 trigger 到人醒啊呢類型嘅？ 其實今次咧都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香港政府喺度做衰緊自己，我哋都冇乜嘢要做。咁我哋宣傳幾耐，講幾多嘢，嘥幾多口水都好，個威力都唔夠佢哋掟一個催淚彈。講真，跟住同埋初頭嗰時咧，消息係好混亂嘅，你見到。你只是開個 Facebook 咧，啲假料要幾多少有幾多少，我日日就喺度做，我日日喺呢度坐完之後，翻到屋企仲要 Mythbuster 咁樣，喺度每日喺度澄清翻呢樣，講翻呢樣，解釋嗰樣，跟住因為你知之前咪發生過話啲警察話要食飯，話要換班，跟住我哋唔俾佢換，跟住之後第二日咧。在新聞度見到就係話、我哋連早餐都唔俾人食咁樣，但你知事實上唔係咁樣噶嘛，係因為佢哋呃我哋話換班，然之後混曬啲 pepper spray 嗰啲入去噶嘛，跟住呢啲咪周圍同人講翻咯 ，Facebook 度寫話澄清其實件事點樣點樣嘅，咁樣作為一個小市民都做唔到幾多少，但係呢啲嘢你睇都幾，因為咧好。雖然呢啲係好小事嚟嘅，但係咧慢慢堆積咧，就會對於成個立場係可以逆轉啊，咁樣做得幾多少就幾多啦。咁但係如果經過呢次之後，都仲係覺得我哋嘅政府係幫得落啊，覺得佢冇做錯嘅話，咁呢啲人講真，我覺得我哋要做嘅嘢已經做咗啦。咁其他應該會醒嘅人，我覺得係醒曬。咁我覺得呢次喺呢方面嘅收益，我哋嘅目的，我哋已經係得。係。 嗨，不讓你們去購物。 係啊，咁我哋就嚟到呢個訪問嘅第三部分啦。因為我哋即係呢個訪談系列咧，咁就係即係除咗想了解呢、這個佔領的經驗啦，或者即係對於坊間有很多不同意見啊，或者批評，大家都有個平台可以作出回應啦。咁我哋第三 part 咧，亦都想了解翻啊，參與呢個佔領運動嘅人，咁對於即係民主呢個概念，即係正如你講啦，即係譬如你阿婆係覺得啊，民主好似一樣好虛， 係 唔知點樣理解嘅嘢，咁所以都即係希望大家係有一個機會講下啊，即係民主或者即係尤其是特別民主同民生之間嘅關係，你會有啲咩睇法咧？因為譬如可能用一個很實在的例子去開始呢、即係討論啦，因為我哋而家講民主，即係基本上個想像就係、有呢個普選，每人有一個即係、均衡嘅，即係一人一員，即係每一平等嘅一個提名權啦，同埋一個即係、投票權，即係選舉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咗呢啲，即係真係我哋想要嘅真普選之後，咁嗰、那個即係同又點樣？可以處理一些民生的問題，即譬如香港樓價好貴啊，啲租好貴啊，即係啲基層市民覺得好難去生活啊，即中間呢兩樣嘢嗰個關係， okay, 可以隨便即係講一 講。或者從你覺得最需要解決嘅嗰個問題。 首先民主好簡單嘅啫，只不過係一個選擇權。咁有好多人會話，喂，咁但係選咗特首都未必解決到問題㗎嘛。咁但係我覺得點都要有個選擇權，先至有機會去改變到任何嘢。咁譬如有一個特首，我哋以為佢好有希望，佢哋會幫我哋解決曬所有問題，點知發覺係唔得嘅。咁我哋起碼有呢個權利去將佢踢翻落台，然之後再換個第二個人，睇下會唔會有第二啲新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啲問題。咁你見到咧，而家香港即係商家嘅對於成個社會嘅控制咧，譬如地產霸權啊咁樣，其實係太嚴重。咁佢哋只不過係呢個社會嘅少數，但係就因為佢哋有權力同埋有錢，佢哋可以控制到個政府嘅所有政策。咁但係我哋咧就係冇得出聲，我哋點樣出聲都好，你嘈你哋嘅事。因為根本 選票不在我哋手上，你哋嘈咪，你哋嘈咪繼續嘈咯。咁投票又係我選出嚟嗰個人都係幫我噶啦，佢哋係完全唔需要理我哋嘅利益，佢哋先至有辦法咁惡。咁萬一個選擇權嚟翻人民，嚟翻多數嘅人嘅手上嘅時候，佢哋係需要作出讓步，佢哋唔會可以為所欲為咯。其實只不過是將勢力去回大多數的人手上，就可以扭轉到所有問題。 即是選票是可以制衡到那個執政者的決策啊？ 是，因為都是那句，你要一個執政者做事，你要他放低他的權力，或者去做一些對他自己沒那麼有利的方法，是要要挟的咯。萬一選票會做到我們手上面的籌碼的時候，所有事要傾偈啊，要怎樣跟他討論啊，討價還價，我們都起碼有個籌碼先。但是我們現在沒有民主、沒有選票的情況之下，我們是完全沒有籌碼。 那你覺得公民投票是不是你理想的那個普選制度所必要的？ 這個是不是最必要呢？就不一定。咁話我如果一個選委會的制度是足夠令到我哋令到即係多啲人入到閘啊，多啲選擇的話，我覺得係已經是可以接受。因為公民提名呢樣嘢，你見到的確嘅係好多比較先進的國家都是冇呢樣嘢。咁可能他哋都有他哋的考慮啦。咁但係有就當然最好，冇的話，可以在個選委那裡做些收穫，或者都會有一個可以接受的方案出來。 咁樣係啦，因為咁頭先都講到啊，即係可能而家即係我哋大概對民主嘅想象，即係真普選嘅想象，就係有一個即係均衡嘅提名同一個選舉嘅參與啦。咁如果即係真係我哋做到呢樣嘢啦，咁你喺你即係而家我哋當即係想象啦，大家一齊就會即係會選特首啊，同立法會議席方面，你覺得會即係會分配咗俾啲咩人啊，或者咩人會做特首啊？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即係當然呢樣嘢可能係一啲好遠。 喺歷史方面咧，邊啲人會最易得到人民嘅選票？就係最識講嘢嘅人。你見到雖然係反例嚟嘅，但係希特拉嗰啲你知佢講嘢係好叻好叻嘅。咁都好嘅，因為有領袖才能嘅人都係有一定嘅才能啦，咁都係嗰句啦。就算我哋只不過係俾一啲演說嗰啲呃咗都好，我哋仲有個權力喺度，唔要佢，我覺得已經係夠噶啦。係，同埋咩人選佢，咁就係啲你見到佢真係有為我哋做嘢嘅人，而唔係嗰啲根本上你好日都唔見佢一次。無啦啦，淨係選舉嘅時候出到嚟，又喺度同人犯下局啊，咁樣就入咗閘，就唔知點解當選到嗰啲人，起碼少啲呢啲人先咯。起碼佢哋知道平時要做下嘢啊，討好下人啊，為我哋爭取下，咁樣先至會得到我哋嘅選票嘅啲人。 即係先至可以選到佢立法會，或者選到佢做。 即係起碼佢哋知道要做啲咩先至得到佢支持，唔係走去同啲有錢佬食下飯就 OK。 咁好多時啲人講民主咧，都會講一個法則，就係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就尊重少數。你點樣睇呢一個真理？ 咁係咁噶啦，咩事投票呢件事本身就係少數服從多數係呢個原則。咁你做少數嘅時候，你萬一真係覺得同人同個多數太是不啱啱的時候，你覺得你自己是啱的，那你可能試下說服別人咯。那萬一你真的改變到別人的想法，令到你的少數變成多數呢，那就算你真的不得，你都唯有接受大部分人的選擇。那這個社會是需要合群的。那你如果你跟大多數人的意見不合的時候，你真的唯有接受它。咁樣係咁噶啦，呢個就係民主嘅精神，你冇辦法顧及到每一個人，社會冇一個政策會討好到所有嘅人。係，但係而家你見到就係、是，就算一個政策係討好到得個10% 人，另外90%人都唔滿意嘅時候，佢都係過到嘅時候，呢、這個就係同民主背道而馳。 因為有個例子其實就是我哋如果講香港生活在貧窮線底下的人呢，其實是大概有全港的七分一，其實都是少數。如果依你講頭先所講的例子，其實可能是他哋在個普選之後是冇辦法直接受惠，係咪？ 咁但係我相信呢個世界人是有一定的正義感，咁唔至於話好似有會置他哋於死地。咁有時啲政策唔係話要你分錢俾佢哋，只不過係對佢哋比較公平少少啦。咁即係譬如喺租金方面嘅嘢，有冇辦法可以壓抑下租金咧？有冇辦法可以壓抑下樓價？咁佢哋只要有個地方可以住嘅話，其實佢哋生活問題解決咗成八成噶咯。咁樣係咪香港人係咪會因為唔關自己事，會唔支持呢啲會令佢哋生活得舒服少少政策咧？咁我就唔係咁覺得嘅。咁因為雖然佢哋係少數啦，咁但係多數人代表係唔會為少數嚟發聲咯。 因為剛才就講到呢個多數同少數嘅問題，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多少數同多數係一個面向，即係個方針啦。但係另外，你剛才都提到話啊，即係多數人未必會即係純粹係為咗私利，而係會追求一啲叫做啱，或者係即係唔知咪公義啦，或者係即係之類道德嘅嘢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萬一當一啲少數人喺度爭取一啲佢覺得啱嘅嘢，而多數人係唔認同嘅時候，咁你會覺得即係有咗民主，亦都係未必會係一定會令到大家係真係推行到一啲所謂叫做啱嘅嘢。 因為呢個世界冇乜嘢係啱定唔啱嘅，咁萬一有啲事係會犧牲到多數人嘅利益，真係會令多數人造成困擾嘅時候，有可能真係嗰少數人係需要遷就多數人，咁係冇辦法嘅，因為個社會係咁樣，因為我哋群體生活入面係冇辦法照顧到每一個人。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我相信喺有好多人會寧願好似我咁，永遠企喺雞蛋嗰邊咯。即係弱者，你冇理佢咩道理都好啦。咁佢哋係弱者，咁樣就應該為佢哋發聲，睇下有冇咩幫到佢哋咯。咁有時可能你如果有民主，你就可以有足夠嘅討論。咁可能會揾到一個方法，大家都覺得舒服嘅，大家都可以接受嘅。我覺得呢個都係民主精神之一咯。即係唔係咁絕對，唔係一定一就一，二就二。咁可能揾到個1.5咁樣係大家都 OK 嘅。 或者最後啦，最後一條問題就係、因為呢一場運動，大家都會好著眼，就係即係中，尤其是外國媒體啦，可能中央同埋香港嘅嗰個 tension， 即係嗰個緊張嘅關係。你點樣睇？即係有啲人會即係主張同內地脱歐嘅呢一樣？ 香港要獨立咧，我覺得而家嘅階段都係太早嘅。咁樣始終我哋講就咁講啫，咁但係我哋嘅經濟方面有好多，譬如我哋香港你見到，可能而家發現已經太遲，咁但係我哋已經冇乜工業嗰啲嘢，咁我哋呢啲嘢我哋係需要依賴大陸嘅幫忙，咁因為我哋連做乜嘢嘅 production 都要喺大陸嘅時候，佢脱咗歐可能會造成好多嘅麻煩，令到我哋自己都真係唔係好搞得掂。咁所以我覺得脱歐呢個係一個好終極嘅手段嚟嘅，同埋我首先都唔覺得會做到啦。咁你香港人冇戰鬥力噶嘛，其實你點樣同咁大個國家反抗咧？解放軍求其喺嗰度派隊人落嚟，我哋呢度全部都已經收曬檔啦。跟住係咯，我覺得呢個係唔現實嘅。咁但係我明嘅，但係因為香港人又真係覺得同內地太大的分別，你見到自己不斷咁被同化，有時會真係諗，唉，如果可以獨立出嚟就真係好啦。咁但係其實都係嗰句唔現實咯，呢個係一個理想，但係比較折衷嘅方法就係點樣令到中央真係會比較放手香港人， 當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權利，我哋冇覺得自己俾人騎劫，冇覺得中央企圖控制我哋嘅時候，其實我哋腦入面係唔會有獨立呢個想法。我哋而家會有呢個想法，係因為我哋覺得自己係受到要脅嘅啫。咁萬一我哋揾到個相處嘅方法嘅時候，就冇咁需要啦。 明白。 係。 咁差唔多啦，意思 嘅。好。 係啦。 好，咁我就去高喎。 好。 好。 因為。